第十九章，成就他人是帮助自己，看不起别人就是看不起自己。有一位非常有钱的员外，他的女儿就爱上了当地的一个农夫，但是员外就非常看不起这个种田的农夫。有一天农夫去员外的家提亲，请他答应将女儿嫁给他。没想到员外竟然对农夫说，我女儿怎可以嫁给你这样的下等人的，离开你那些连我家人都看不上眼的聘礼啦，烂丝吉路吧啦。农夫就因此觉得非常受伤和难过。过了一年，因为天灾到处都闹饥荒，所以所有有收成的农夫都将收成病起上来，因为怕自己没得吃，所以呢就到处都买不到粮食，所以有很多的老百姓因此而饿死，员外他们亦因此困在家中，粮食耗尽，饿了好几日都没吃过东西。眼见无计可施的情况下，农夫就忽然间出现了，他拿了好几石的米来救济员外一家。这个时候员外直情羞愧到无地自容，他心想，没想到最后是我所谓的下等人来救了我全家。员外忏悔地向农夫道歉，并在天灾之后很开心地将女儿嫁给他。没了挨生挨死的泥水佬，谁帮你兴建你的亿万豪宅呢？没了早出晚归的车厂工友，谁帮你做你的千万名车呢？没了帮你跑腿的经纪和跟着你卖命的员工，你哪有老板来做呢？没了农夫，你哪有东西可以吃啊？没倒垃圾的阿婶，你哪有干净居住环境可以享受啊？如果我们时时都抱着平等心，这个世界又哪来这么多的是非啊？你说是不是？